世界五百强亲情献礼，新华保险汇天利，美满生活合心意。详情请致电95567，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张双林的散文《四合院与大杂院的故事》。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伪君子》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四合院和大杂院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词，虽说如今住在四合院和大杂院里的人都没有住在楼房里的多了，但是四合院和大杂院的文化底蕴还是比新型住宅小区要深厚许多。今天我们就通过张双林的散文《四合院与大杂院》，讲讲四合院与大杂院的文化和故事。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电视剧《情满四合院》播出之后，受到北京市民尤其住了几十年的老北京人的欢迎，人们对于这部表现北京现代人生活的戏是很喜爱的。但是在喜爱之余，大家也有一些质疑，认为剧中的四合院不像是真正的四合院，而是很地道的大杂院。到底什么是四合院？这是应该明确的概念。时下一些电视剧、电影的编导们往往认为老北京人在当年都住在四合院里，或者以为四合院是北京人唯一的居住形式。其实并不尽然。什么叫四合院呢？已故学者邓云香先生则有明确的认识。他说，四合院，北京的四合院，先要把这个概念的含义解释一下。四是东西南北四面，合是合在一起，即东西南北四面的房子围在一起形成一个口字形，这才是四合院，少一面都不行，那就不算四合院了。由此可见，四合院是有科学定义的。纵观北京城，从紫禁城、故宫到王府寺庙及王公贵族附身大贾的宅门，历史上都是标准的四合院。除建筑形式以外，四合院最大的人文特点是一家一户或独门独院。老北京的大小四合院都有这个特点，都以一家为主，住在院里的人只能是亲属，如果有外姓人的话，无非是仆人之类的侍候主人的人。因此四合院是封闭的，不会是人来人往或者住满杂人等的大院子，住在院里的人家就是一个小社会。时下有人用易经、风水之类学说解读四合院，虽然牵强附会、故弄玄虚，但多少也有些道理。四合院确实私密性很强，院子整天大门紧闭，外面的人难以了解。老北京的四合院有许多配件，除了人们熟知的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先生、胖丫头之外，大的四合院如王府、贝子府等还有花园，花园内有池塘、有假山、有古树名木，遗存到今天的恭王府、醇亲王府等等就证明了这一点。像清末尚书那同住在金鱼胡同，他家的花园就很有名，人称那家花园。大的四合院往往是由多个四合院组成的，尤其王侯宅地、贵戚朱门更是四合院一个连一个，有什么前院、后院、东院、西院、正院、偏院、跨院等等，组成一大片宅地。据后人考证， 和珅的住处今恭王府，确实庭院深深深几许，仅中间一路就有13个大大小小的四合院连着，都快追上皇帝的紫禁城大内了。北京的标准四合院并非是千篇一律的，如大的四合院大多分布在原来的东西城，而南城地区如原来的崇文宣武地区的四合院则与东西城的四合院是有区别的。首先，南城少有大四合院，四合院以小巧玲珑著称。其次，南城的四合院是另一种风格。清朝人漫书镇军的天池偶问对这种区别有所论述。内城房屋异于外城，外城是近南方，庭宇秋暗，内城则院落宽阔，屋宇高红。文中所称内城就是昔日的东西城，外城则是原来的崇文宣武地区。南城四合院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东西城四合院的大的门楼，无论是广料式还是金柱式的门楼都很少，其门楼也就是街门多开在临街房屋上，如果临街房是三间，就拿出半间当门楼。南城小四合院虽小，也讲究磨砖对缝，建筑工程依然认真，绝无偷工减料的事发生。小四合院精美小巧，住着舒适恬静，颇受文人喜爱，但是不会有什么垂花门、游廊、月亮门和后花园了。南城曾经存在的较大四合院大多是外省建的会馆，有的是饭庄，像广和居就是大四合院。这些四合院系公共建筑，算不上是民居。北京四合院近年多在报刊上有所介绍，不必多言。而那些被介绍的许多四合院，如今只是停留在纸上，在现实生活中少有存在。老北京四合院消逝和变异，至少可以追溯在清末民初。在那个时代，许多四合院包括王府都被拍卖出售，其中有些还卖给了洋人，像裕亲王府卖给了美国教会，并拆除建了协和医院，正亲王府也卖给洋人建学校，有些王府则易了主人，如顺承郡王府卖给奉系军阀张作霖，寻贝勒府卖给了军阀万福林，后改建成西单商场，而礼亲王府一度是华北大学的校舍。正如杜少陵诗云，王侯宅地皆新主，文武衣冠亦稀时。被卖掉的四合院虽然换了主人或移作他用，但总会给后人留下些痕迹。而在东郊民巷的肃亲王府则命运更惨，因与鬼为邻，望洋兴叹，1900年被八国联军彻底烧毁了。当时有竹枝诗云，巍巍宿邸复收藏，结火消为瓦砾场，古董图书尽抛却，妖金千万剩空坑。肃亲王几代人的宝藏财富化为乌有，其府邸瓦砾堆成了英国公使馆。 1949年之后，四合院大多为机关集团或高级干部使用，还有一些四合院用来解决市民住房困难，分给市民租住，而成了大杂院。就像电视剧《情满四合院》所表现的一样，一个院中住了许多户，虽然人多热闹了，但已失去四合院往日的风采韵味和独门独户的特点。说起大杂院来，人们最熟悉的是老舍笔下的大杂院，大家均可以从《龙须沟》《骆驼祥子》等作品中体会到，其中描写最为详细逼真的则是柳家大院了。老舍笔下的大杂院记述的是上世纪20到30年代的故事，故而负面的东西较多，乃至许多年轻人会产生厌恶感，觉得大杂院是很低端的。其实老北京的大杂院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了解。大杂院首先是大，院内的住房多，大的杂院要40-50间，小的也要10-20间。二是人多，每家每户都有5-6口人，一个院50来号人不算新鲜。新中国成立前乃至到了上世纪50年代，住户中有手工业工人、做小买卖的、街头卖艺的、拉洋车蹬三轮的、店铺伙计等各种行业的人士。大杂院里略有文化的是小学教员或打卦算命的老秀才，即在邮局门口代写信的人。人虽多但不杂，每个院里都会自然产生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来统领这个院。这种领袖人物以老年男性为主，他在院里说话算数，有一定的威信，虽然一分不正但十分认真负责。像院里有婚丧嫁娶之类，家家都会请他出面料理。此外， 和官府打交道，大家也选他出头，因为他不会让大家吃亏。院里的邻里吵架，姑嫂不和，婆媳反目，乃至小孩打架，都由他出来处理，谁是谁非一目了然，无人怀疑和敢于顶撞他的权威。大杂院的房屋没有前出廊子后出煞的，房屋质量难以让人恭维。在几十年前，冬天透风，夏日漏雨是常态。因为许多房屋是用碎砖砌的，以齐不齐一把泥为标准，刚盖好看着十分光鲜，一个雨季就会露馅儿。房顶以芦苇、白灰、麻刀、青灰、碎瓦为主料，墙倒房塌是很正常的事儿。因此住大杂院的老北京最怕雨季。大杂院的硬件差，但软件好，几十年的邻里关系，尤其是父一辈子一辈延续的交情，是恋旧的北京人最难以割舍的。北京地域文化，如京剧、评戏、曲艺及工艺美术制作等，差不多都产生在大杂院里。昔日天桥的几茬八大怪，没有一个人住过四合院，都是在大杂院那些东倒西歪屋里产生的。当年唱戏唱红了的人，可在南城买个小四合院，而那些在天桥说相声的、唱单弦大鼓和拉洋片的，几乎一生都蜗居在大杂院里。条件虽艰苦，但也没影响他们才艺的发挥。大杂院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有人天天拉洋车养家糊口，也许他当过县太爷。逢县的老太婆一天默默无语，说不定他是前清的格格。在街头东张西望代卖报纸的，其实是地下党特工。那些小孩子看着其貌不扬，也许会是个有出息的天才。与四合院不同，大杂院的孩子们没有娇生惯养或肥头大耳的，个个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住大杂院的人不喜欢知乎者也的酸文假醋，在孩子取名上表现得就很突出。小男孩喜欢叫柱子、顺子、华子、福子、德子、栓子、狗子、黑子，即按出生顺序排名，什么老三、老五等。在起名时，他们不会找外人或看黄历批八字，几乎都是顺口而来，而且也与时俱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少孩子都叫国庆、建国、卫东等，乃至唐山大地震后出生的还叫什么震生、震来的。小女孩则以花、兰、针、枝、英为主，为突出女性美，在名前还加秀字，很朴实。有趣的是，在几十年前，大杂院出生的孩子的大名都不喜欢用单字，正式名字都是双字，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当奴仆的人为了让主人呼唤方便才起单字的名字，叫什么刘全、李顺、王刚等。大杂院是上个世纪的廉租房，住户不会去考虑产权的事儿，房钱不多，没有首付的事儿。与今天相比，在大杂院里住的不是太舒服，十分简陋，没有洗手间、厨房，但是有不少人会怀念住大杂院的日子，因为这里有他们永远找不回的童年。 好了，张双林的散文《四合院与大杂院》的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四合院、大杂院和单元楼都是时代的产物，各有便利之处。有了醇厚的人情，人们渴望生活的方便，有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却没有了浓郁的邻里情，我们又感到遗憾与失落。在很多时候，人是被动的，如果有选择的自由，你会选择住在哪一种住宅之中呢？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伪君子》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在昨天播出的上半部分中，教会骗子达尔丢夫利用商人阿尔公对教会和所谓君子的信任，混进阿尔公家，图谋勾引他的妻子，并夺取他的家财。无论众人怎么劝说，阿尔公就是执迷不悟。怎样才能揭穿这个伪君子的面具呢？接下来就进入文学主打星，一起欣赏《伪君子》的下半部分。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达米斯本是个脾气暴躁的年轻人，他大闹起来： 不成不成，母亲，这件事非把它宣传出去不可，要让父亲看个清楚，我们家里已经让他搅得乌七八糟了。 达米斯在他爸爸面前把他亲耳听到的达尔丢夫的臭事全给抖露出来了，